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能见度整体不佳，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做好健康防护。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体检的话题。这次的体检呢，我们不再是家门口的医院体检了，而是要迈出国门，享受一下海外体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跟您说一说海外体检的大揭秘。首先为大家伙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长项健康旅行的创始人张帆张总，欢迎张总，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项健康旅行的张帆。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有大家伙的老朋友，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自小麦，小麦也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和二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一下海外的这种健康体检哈。其实我觉得小麦应该算是非常关注健康这一块的，工作和他有关，而且家里应该说是上有老下有小， 对， 自己就是这个家庭的顶梁柱这样的一个职位哈。 对，身体健康很重要。 很重要。所以也想问问小麦，一般作为你来说，你的这个日常体检或者说日常的健康管理是多久做一次？是在国内做呢，还是在国外做呢？ 是这个样子，我基本上呢是每年单位会安排一次体检，但是呢每半年的时候呢，就是作为女性嘛，会专门的去查一下这个妇科这一方面的这个体检，所以基本上呢是半年一次这种专项的，但是一年一次的这个全面的体检。 这是小麦日常的这个体检。 对对，不过我的这个体检目前来说还是全集中在国内，比如说有这个三甲医院的这个体检机构，然后也有一些这种 私立的， 对对对，连锁的体检机构，其实服务也是蛮周到的。 我相信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我们说在职的朋友都会和小麦经历着差不多的这种体检经历，因为一般单位都会安排比如说至少有一年一次的这种健康体检业务。那现在我也知道随着我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仅仅满足于比如说在国内享受这样的健康体检服务，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会跨出国门，甚至是去我们国家的比如说香港地区或者台湾地区去享受这样的体检业务。当时我还跟我身边一个朋友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你要选择去比如说境外来享受这样的服务呢？他就跟我说，他说第一，他是觉得比如说像香港台湾那边的服务相对来说更贴心一些，说没有 态度比较好， 对，态度比较好，说没有这么多人。他说每次在国内体检的时候，他总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又要排大队，然后又要像去医院这个就诊看病一样，他觉得服务不是特别的好。 第二，他觉得他说，我觉得那边检测出来的这个结果可能会更准确一些。 我也有这样听说。那比如说国外的有一些这个仪器还是比较先进的，那像国内一家这个知名连锁的体检机构的老板，在他的这个创业故事里面，他就一直在强调自己当年呢就是去韩国有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仪器检查了自己的这个早期的这个癌症病变的这个病变的萌芽，然后他早期检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他现在非常健康。他也说，哎，所以他决定把那个仪器引入国内。那当时呢，可能很多人没有像他那样的条件能够很方便的 出国， 对 对， 所以呢是需要把仪器引进国内来做这个体检。那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就大家出国越来越方便了嘛，所以如果能够出国去体检的话，也成为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一种选择。 加上我们确实中国的护照含金量越来越高了，我们说办理这种签证啊非常的方便， 对， 很多国家也都给我们，比如说中国的公民有这种比如说几年多次往返，其实也更加有利于大家比如说出国享受一些这种医疗的服务。但是出国享受医疗服务的过程当中，好处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会不会存在着一些风险？很多朋友说，之前有新闻报道过，韩国整容虽然很好，但很多中国赴韩整容者最后整失败的案例也不少见，而且维权也是很大的问题。那么跨出国门去体检，会不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继续邀请我们的两位嘉宾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相信张总对于这块应该是有很深的这个了解哈。 张帆，长相健康旅行创始人，在地产金融领域从事品牌营销推广多年，先后就职于某上市咨询公司、某国家级产业基金，对企业宣传与品牌传播有较多经验，曾参与策划大型旅游地产及养老地产公关活动，主要负责公司整体运营工作。长相旅行成立前，多次赴日拜访东京、大阪的相关医疗机构及干细胞衰老服务机构，与日本多家医疗中介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并拥有自己的医疗翻译团队。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大健康产业的海外板块，致力于建立搭载深度旅行的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为高净值人士分享全球领域科学的、专业的、高效的健康管理方式。 那今天呢，张总也会跟我们说一说，在海外体检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在前期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哪些小技巧。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关于海外体检的任何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争取在节目当中让张总来好好回答一下大家伙儿。同时呢，今天张总还为我们带来了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哈。题目是这样的，现在呢，我们通过体检这样的手段，到底能够查出多少种癌症？然后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那三个选项让张总跟大伙儿说一下吧。咱们 A 选项是多少种？ 100种。 100多种。B 选项呢？ 200多种。 C 选项？ 300多种。 好，咱就三个选项。A 选项100多种， B 选项200多种， C 选项300多种。现在通过体检这样的手段，我们能够查出多少种癌症呢？这是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小礼品。我们今天呢是为大伙儿准备了非常精美的毛毯一条，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上半段一位，下半段一位。所以说大家伙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具体的获奖名单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呢公布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你也可以关注之后点击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来查看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跟大伙聊一聊海外体检的大揭秘。刚才我们跟小麦聊了这个自己现在的这个体检经历到底是什么样的哈。那有没有小麦动心过，比如说自己，或者说比如说孩子，因为我知道这个爸妈都特别喜欢给孩子花钱，自己享受不了的都希望孩子提前享受到。 其实我倒是更希望的能够让父母 先是老人去。 对对，因为一个的就是可能他们到了这个年纪，面临着一些这种潜在的病变的这个 风险。 对，另一个呢也是想着老人们辛苦一辈子嘛，然后你这个跨境一趟呢，你不光是去做体检，你其实还可以比如说顺便出国玩一玩啊，这个其实 走走看看。 对对，然后我就想，那 反正让老人出去玩一趟，然后能够顺便的把这个对体检做了，然后又能够防范一些这种健康的风险，其实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好啊，那就问问张总吧，现在在我们这个我们说出境体检的人群当中，是不是真的像小麦所描述的这样，更多的应该是比如说 中老年 朋友？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很多是应该是平均在45周岁以上吧。有很多我的同事朋友啊，然后都是就是 给爸妈是吗？ 对，给爸妈，然后有一个对爸妈的一个怎么说，应该是让他身体更健康， 也是表达孝心， 对，表达孝心，对。 另一方面，可能这个跨境体检的这个价格也是不菲，所以也得是中老年以上，他们要么是子女帮他们买单，要么是自己的这个经济实力达到了这个水平吧。 对，是的，是的， 而且我想问一问这个张总哈，在选择比如说这种出境体检的人群当中，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就职情况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是在职的朋友更多一些，还是说已经退休了，或者说这个我们说自由职业的朋友更多一些？ 这个都有，它这行业属性没有特别大的限制，但主要是中小企业主可能更多一点。 就是 私营企业主，对， 反正这个每年体检的钱都是自己花，我还不如出国玩一趟，顺便把这个体检做了。 对， 那一般这个出境体检的周期大概需要多少天？像小麦计划的，带着爸妈先出去玩一趟，顺便把这个体检做了，这个大概的时间周期会多久？ 就是纯体检的话，应该是3天左右是最多了，就是已经查得非常全面了。如果要是说你要是给自己一个假期的话，就是我们建议是。比如说5天4晚或者6天5晚这种，就是能够连玩再体检这种。 那这个我们说刚才最少的这个3天周期，也就是说如果项目做的多的话，这3天都是要在我们说体检机构或者是医院吗？还是说这3天其实也不用全天都在，比如说上午去抽个血，这下午就可以走了？ 对，这个看咱们体检的项目，一般都是2天半的时间基本是完全能够查好的。就是说，但是这个前2天肯定是在医院。应该是8个小时，然后半天是4个小时，等于是大概2天半的时间，就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这个都有体检的经历哈。像小麦，咱们一般体检，我觉得好像如果做得快的话，2个小时基本上就能做完这基本上所有的项目了吧？为什么这个境外体检的耗时会这么久？要2天半的时间，也就是说，这10几个小时才能做完这些项目。是他们做的比我们国内更加精细，还是说他们的项目比我们更多？ 其实项目的话，就是北京、上海跟日本的这种高端体检，其实差别并不大。 就是项目基本上我们都有 啊，项目都有，但是就是比较专业的，比如 PET CT， 然后跟这个肠镜，它是不能在同一天的所以它就会有一个时间上调整，对，时间上调整比如说我第一天做上午做一个胃镜，然后下午呢就最好不做肠镜， 不然太痛苦了。 因为太痛苦了，对，所以都安排到第二天。 对 然后第三天再做一个 PET CT， 就这种类似这种 是 对。 但是这几个项目，我觉得在国内好像基本上没有纳入到基本的常规体检项目当中吧。 对，也都需要这个，比如说特殊的套餐自己来选择的吧。 对，基本都是自费的，就是咱们这边 PET CT 啊都是自费的，或者是核磁这种都不会，就是。咱们这种体检中心的套餐里也不会有 PET CT 这种但是日本呢是这种精密癌筛是比较著名的，然后他建议每一个体检的人，尤其是超过45周岁以上的人，然后就都会强烈建议做一 PET CT。 好，那既然说到了，我们说有一些项目国内没有纳入到常规的体检项目，但是比如说在国外或者说境外可能会纳入到，比如说健康体检的这个大的套餐包里面哈， 对， 这是比如说由于他们的这个我们说医学的理念和我们不同，还是说由于他们的经济发展条件，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我们觉得检查一个比较昂贵的项目，他们的价格相对来说比较低廉，所以他们可以纳入到比如说这种健康套餐的体检包里面。 对，其实是这样，其实日本呢，就是它有一个国民健康的一个计划，就是超过65周岁以上的人，然后每年都会免费给一次这样全面的体检。 是由政府买单的吗？ 对，政府买单的，或者是自己负担很小一部分就是包括这个所有的这个核磁呀，然后还是 CT 呀，然后血查一些肿瘤标志物这种比较细项吧，比较细项。然后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东西目前跟中国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这要省钱，就是因为你在预防 防患于未然嘛， 预防上花一块钱，然后你后边能省七块钱。 对对对，这是也跟理念有关系吧？ 对， 就是日本就是提倡那种早发现早治疗，然后咱们这边呢，一般都是就是说，发现也就中晚期了。然后比如说它的病灶基本都在五毫米以上，咱们这个日本的基本上两毫米的一个微型病灶就能够发现啊。 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说出境体检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在比如说我们去的一些发达国家，境外它的这个我们说理念或者说他们的筛查手段会比我们国内更先进一些。 对对对，它就是不管是从设备上还是从这个医护人员还有这个医生的资质啊，还有这个整个的这个对于这个查出病症的这个应急措施，它都是非常专业的。 既然这个我们说张总是做这个我们说出境的体检项目的哈，我们就有点这个担心会不会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肯定得说海外体检好啊，要不然大家不愿意去了呀。咱们有没有一些确实的数据能够支撑比如说您说的这个海外的比如说检查的手段到底好在哪儿啊？我不能光听您这个信口白牙的说是不是？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主推这个日本体检的嘛，所以我主要来说日本。日本首先呢就是在硬件上呀，它日本高端医疗器械是数量是世界第一的。我这有一组简单的数据啊，就是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统计呢，就是日本每百万人拥有的 CT 设备是 92.6 台，远多于美国的 32.2 台，每百万人口拥有的核磁共振的成像设备约40台，而美国才28台，德国才7台。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比如说做胃镜，在日本呢越来越多的是经鼻胃镜，就是它的最大优势是减少从口腔插入的痛苦，而且通常胃镜的粗细决定了这个图像的清晰度，然后在日本呢就是目前已经达到了又细又精确的一个程度，这是在硬件设备上。还有呢就是日本的医生及医护人员水准比较高，专业性也比较强啊。日本的体检呢它不是一个走马观花流水线，是之前刚才那个您提到的那个就是会两个小时就完事儿嘛，所以它是都是由这个专业的人士进行体检，然后医护人员就是普遍的这个专业素质也较高，然后都能熟练操作这个高端的医疗仪器，病理分析能力也很强。例如这个就是这个放射科的影像诊断医生，他们都是由日本特定的这个非营利组织然后进行这个毒影认定的考试，并要取得 A 等才能成为就是才能作为这个担任放射科的这样一个。 对对，因为我知道这个读片子的人他其实对这个人的素质要求很高的，因为你拿仪器都能照，但是能不能照出来，然后照出来之后怎么样解读，这个其实 还 是需要经验积累的。 对，是的是的是的， 同样一张片子有人能看出问题，有人 看不 出问题。 对 对对对，包括这个还有就是你在日本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吧，就首先要学习成绩优异才能进入到医科大学，然后呢经过6年的大学学习，就是又有严格的国家的这个资格考试，初期2年，后期3年的临床研修，这样一个独立看病的医生至少需要11年的时间。 就是体检医生也是需要11年的培养吧。 对对对，其实在日本是这样，就是医术最好的医生全在癌症早期的这种筛查当中。他跟咱们其实是反过来的，咱们一般都是就是 治疗 很严重的时候。 对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对这个筛查结果的严谨性，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检查结果的解读过程当中呢，为了防止遗漏，它都是由2名以上的医生进行这个解读，然后大大这个提高了这个精确率啊。就是如果发现有问题，就是会介绍病人到专门的医院就诊，不仅仅是癌症，就是其他医院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们通常合作的这个机构国立国际，这是我们在东京都内比较合作比较长就是长期合作的一家医院吧。如果觉得有必要就诊，就是会在这个结果报告书中附带一个介绍信，带着介绍信呢可以在医院直接就诊，也可以在日本的其他医院都是承认的。然后就是如果没有主治医生的介绍信的话，大多时候是不能去大的附属医院就诊的。 就跟咱们国内要有这个转诊制度似的， 转诊通知单。 对 开了个绿色通道，有这个通知单 你就不用再挂号了， 对， 不用再等了， 你才能去找专家是吧？ 这些都是在我们说日本享受体检服务的一个优势哈。我觉得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日本人的服务态度真的是非常好。 对， 我们先不说他这个内心到底是真的愿意这么好还是他们习惯那么好，但确确实实给人的感受是非常舒服的， 是真的那么好。 确确实实我们在 这个出国旅游的时候，可能去日本的朋友会有一个比较深的这种感触，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 对， 然后很多贴心的小细节也都给你做得很好， 嗯， 所以说在享受体检这个过程，我觉得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说只是关注它的这个结果准不准了，其实整个过程的感受也会是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我花更多的钱享受更好的服务，他会愿意付出这样方面的代价。 嗯， 那既然说到在比如说日本我们出境体检的这么多优势，那优势这么明显的同时，是不是也意味着花费要明显高很多呢？ 其实对于北京上海的一些比较高端的体检，其实就是日本的体检的价格其实还是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的。 为什么？咱们做一个横向对比吧。 中国和日本呢，就是我做了一个详尽的一个比对啊，就是在防癌现状上呢，这个日本呢是属于第一的防癌体系，中国呢是第一肿瘤大国啊，然后在这个癌症的这个治愈率上呢，就是日本始终保持这个68%的世界纪录，而且它这个早初期的5年存活率高达80%，而这个中国呢，发现了基本都是中晚期，它的存活率是不到20%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在经营理念上，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日本的提倡这个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而中国呢是这个预防及筛查意识比较薄弱，发现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中晚期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检查设备上，就是同样花的钱可能差不多，或者是相对于比日本稍微便宜一些，但是日本的设备呢，就是所有的这种东京都内所有的这些体检医院呢，它都是这个国际尖端的多层级复合式的检查设备及系统啊，包括这个 CT 呀、核磁的设备都是非常先进的，而且它更新率比较快。但是中国呢，就是仅在一线城市的好的体检中心设备和日本可能相差无几，但是在三线城市，尤其是 PET CT 这样的设备基本上没有。还有在医生资质上，就是都是日本的体检都是15年以上的经验的，而且是全科医生，而且在咱们中国呢，主要是这个就是普通的，甚至是这个体检系统里边更有这个退休返聘的这样的医生，或者是实习生很多啊，这种，所以就是会导致漏诊呀、误诊呀这样的。然后在这个尤其还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医疗服务上，日本的体检全是预约制，你像包括我们给客户这预约的吧，都得是提前一个月才能预约到。然后他每 排队人多吗？还是 不是，因为他每天只接待2到5个人。他不再多，他会保证这个客户的体验。 同时也兼顾这个私密性。 对。然后中国这个就不说了，就现场挂号呀，或者是现在也有提前预约，但是体验感肯定没有这个好一些。 而且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知道，比如说肠镜啊、胃镜啊，这个一般在我们这个我们说中国的体检机构应该很少会有肠镜、胃镜，这一般都是到我们消化科， 对 这种我们说这种治疗过程当中的检查项目才会用到它。 对。 但是在日本，我们说体检的时候也会有胃镜、肠镜 啊，这个非常常见的 啊。那对于比如说胃镜、肠镜这样比较复杂的检查项目的话，因为在国内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比较热门的医院、热门科室开这个胃镜，我知道排队排的久的能排到一个月。那日本是也是这样，需要提前一个月去预约这样的项目吗？ 对，就是它是整体的，就是比如说去日本，一般很少有我的客人很少有，就是说我单查一个胃镜，但是也有。但是就是既然都去了，我还不查一个全的。所以这样统一的话，都是提前一个月，完全都能够查。 那也就是说，其实也提醒大家，如果有这样，比如说赴日体检的计划和需求，我们最少应该提前一个月， 提前一个月， 然后来做这样的计划。 是的。 好。那最后跟大伙儿说一说价格的对比吧，比如说在国内我们这样比较高端的医疗体检项目和日本，比如说我们项目完全一样的情况之下，两个价格到底能差多少？ 如果要是完全一样的很高端的那种体检，其实有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比较高端的体检中心还会比日本贵。 比日本还会贵一些。 比日本还会贵一些。对。 但这个只是体检的项目，不包括我们的机票或者是旅行的这个。 这个倒是。对。就是光是体检的费用。如果要加上那个的话，就是有点不公平了嘛。 对。 所以说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种我们说出境的体检、赴日的体检一定会比中国贵很多。单就体检而言的话，有可能价格还会便宜一些。 对，就是如果要是纯高端的会便宜一些，但是在这个中等或者说是查的相对全面一些，日本还是会贵一些，可能会贵个1万到1万5左右，我感觉是这样。 哦，就是一般的体检套餐的话，大概会贵10000到15000，这是人民币还是日元？ 人民币 大概会贵。那这个其实贵的也不少呀。 对，那要看跟什么来比较，比如说跟咱们这个单位每年给安排的这种正常的普通的体检来说的话。可能是要贵不少， 对， 相对于一些人，可能他本身就去这种高端的这种私立的体检机构去进行这种 VIP 套餐的这种选择的话， 这个其实没有太大差别的。 对，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海外体检的大揭秘，也会让二位嘉宾跟我们说一说，如果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这种健康人群，如果我们想要进行健康体检的话，比较经济实惠的套餐到底如何去组合，在选择海外医疗机构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如何擦亮我们的双眼呢？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不要忘了参与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一个精美的小毛毯。那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题目也非常的简单，现在通过体检我们能够查出多少种癌症项目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100多种， B 选项200多种， C 选项是300多种，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大家伙儿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为大伙儿来揭秘海外体检。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be. So desperate to find a way out of my world and finally breathe. Right before my eyes I saw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 Every story has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nd you wi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shelter that won't let the rain come through. Your love, it is my truth,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 you.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and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能见度整体不佳，提醒大家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并且做好健康防护。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长项健康旅行创始人张帆，还有我们的资深媒体观察员子小麦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海外体检大揭秘。随着大家伙儿现在健康意识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重视体检了，而且我们也发现通过体检的的确确能够让我们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很多的疾病。这不仅仅说我们在健康上、在金钱上节省了很多的这种资源，同时我们觉得往大了说，对于国家整个的这种我们说医疗的费用支出，其实也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现在越来越多朋友青睐的这种海外体检，这中间到底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呢，张帆张总跟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他们主要在做的赴日体检和我们国内的体检相比优势到底在哪儿，而且这个价格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大致的对比，在高端体检项目上可能相差无几，甚至可能比国内的一些体检机构还便宜一些，但是我们说这种中低端的普通大众可能更常见的这种体检项目，日本还是要贵一些，相差的这个价格大概是1万到15万，这跟体检的项目种类 对有关系 多少有关系， 对对对，有很大关系其实。 那咱们下半段也跟大伙儿来说一说什么样的这个体检套餐是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大众人群的，在这个我们说做体检计划的时候，我们到底需要提前准备哪些，我们如何去筛选这些体检机构。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是这样的，现在通过我们的体检手段大概能够查出多少种癌症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100多种， B 选项200多种， C 选项300多种，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如果您知道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 RBC 健康投资家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非常精美的小毛毯。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参与到互动。大家伙儿也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点击公众账号左下方的获奖查询按钮，就可以查询到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了。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来说一说海外体检的话题。那我们上半段的时候说了很多，我们说这种在境外体检的一些优势哈。 嗯， 那也想问问这个张总，那您所从事的更主要的是赴日体检，那为什么比如说把日本作为你们主推的这种我们说海外体检的目的地，而没有选择比如说我们国家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很多朋友说这个选香港、台湾的话，至少他们说话我还能听得懂，他们的字儿我还能看得懂，去了日本很多朋友就有点犯懵，而且确确实实说句实话，日本人的英语水平挺一般的 对， 就是很多朋友说我连英语沟通可能都费劲了。 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创建这个长江健康旅行这家公司的初衷呢，是就是想集结整合这个全球最尖端的这个医疗资源， 嗯， 然后与客人分享这个最优质的健康管理方式， 嗯， 所以就是目前就日本的精密体检而言呢，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无论从这个高端的医疗设备的保有量呀，就是无论还有这个医生的医护人员的素质，还有对这个疾病发现后人性化应对措施，我觉得这个都是全球最领先的。考察过很多国家和地区，然后也做过一些对比，然后从这个公司的长远考虑，还是想主推这个日本的体检。 很多朋友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这种观念，总认为美国的这种医疗水平应该在全世界现在还是排在第一位的，为什么你在这个体检项目当中反而是把日本放成了首选，甚至觉得日本的体检这一块会领先于美国呢？ 就是其实就是从这个治疗水平来讲，可能美国是全球第一， 嗯， 但是在这个精密体检，就是尤其是癌症早筛啊，是日本是其实整体水平是优于美国的。 哦，也就是说在早发现这一块， 对，早发现这一块 日本走的还是比较快的。 对对对对， 也想问问您，比如说在人种差异方面有没有考虑，比如说像日本和我们都属于黄种人， 对， 更适合我们中国人的这种体质，对于美国来说，可能他们高发的一些癌症并不是我们黄种人所经常出现的。 没错没错，这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日本人他就是日本的医护人员对于这个东方的人体的特征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在日本做这个体检是就是比较顺利，而且基本的高发的疾病呢可能会跟日本有这种雷同和类似 啊，所以说他们大数据的统计可能更跟我们中国人有相似的地方。 对对对， 嗯， 对， 好，那也跟我们说一说吧，有没有比如说在国内没有检查出来问题，去日本检查出来问题这样的案例，在你们经手的这么多比如说这个体检的患者当中出现过 啊？这个当然有，就是我记得有一位患者，他就是他其实每年在自己家附近都体检，但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有一次在日本进行了一次这个精密的 HI 体检之后呢，就是不幸查出了肺癌中的这个非小细胞的腺癌四期，都已经到四期了啊。这个国内一般就建议化疗了，但是化疗是非常痛苦的嘛。就是但日本并没有那么做，就查出这个东西以后呢，然后反而就进一步做了一个基因检测，这是日本现在也比较发达的一个基因检测，就是检查血液就可以查到你的这个基因会有什么突变呀，所以他就是查出来就是这个病症呢是因为基因遗传基因的变异而引起的肺癌，所以他也没有接受化疗，而只是进行了靶向治疗，就是每日的早晚服用一粒这个异瑞沙，然后就能够现在已经两年时间了，非常健康，就是也没受痛苦，然后呢这个病情也得到抑制了。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呢，是我自己的这个非常都成为朋友了，是一个女士，也是我长期的一个客户，她当时是50岁左右，她其实饮食很注意，生活很有规律，平时也不吸烟不饮酒，然后也不做太多的体力活，但就是几次却因这个心脏病发作几乎就是丧命了啊。其实就是心脏大多数都是劳作型的心绞痛嘛，但是这个例子比较特殊，她不是爬坡或者是上楼梯有症状，而是屡次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发病，这就很恐怖了。 嗯， 所以这个他就去这个北京的阜外医院进行检查，也没查出什么原因，然后也排除了什么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呀、高血脂所导致的这个症状，于是就很着急嘛。然后就是通过朋友介绍给我，然后我给他推荐了一家东京专门做这个心脏检查的医院，然后进行了心脏一个全面检查，后来呢就是确诊为这个冠动脉痉挛引起的心脏病。然后当时这个检查方法呢，就是是要让他故意再次发作这个冠状动脉的这个痉挛， 就是看看是在什么条件下引起的。 对对，他在排除嘛，所以这种做法很危险，国内是不敢尝试的 啊，所以这个在日本通过这个方法很快就得到确诊，而且不需要手术，只需要药物控制，现在也非常健康，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对，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说现在日本的这个体检的手段技术上的的确确有一些是领先于我们国家的。 对，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如果这么多的优势大家伙听完之后比较动心的话，我们应该如何去着手准备。现在在我们国家我觉得会有两个问题大家伙需要提前去考量。第一是这种比如说我们赴日也好，去我们国家的这个台湾或者香港地区也好，我们去体检的话，第一是这个体检的结果如果查出来有问题的话，我们说非常不幸查出来说体检报告有问题的话，像我们国家一般体检报告都会说建议比如说心内科就诊复诊或者健科消化科复诊。那如果在海外我查出了这个问题的话，那我是回到国内复诊呢，还是说像您刚才上半段介绍的这样拿着这个转诊的通知单去日本的这种医院复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可能在日本一直待着等这个结果，它这个周期大概是多久？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我在日本拿了这个报告回国之后发现有问题，我能不能在国内的医院比如说心内科或者说消化科我再去复诊，说我在日本查出了问题，国内医院会承认这样的体检报告吗？ 目前来讲大的医院都是承认的啊，大的医院都是承认的。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那个就是如果发现问题的话是这样，就是如果在日本体检的时候发现问题，如果是比较紧急的情况下， 他应该当场告诉 当场这个医生主治医师会跟你进行一个协商，然后由我们的这个医疗翻译专门就是做口译的，现场口译的，然后就是征求这个客人的这个同意，然后是不是要进行这个就诊服务。如果要是说他非常强烈的意愿是想在日本继续就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很快的很快速的就能够收到这个受诊函，然后可能比如说我是5年多次往返的签证，那我可能就不用太担心，我可以持续在日本住。但如果是我单次旅游签证只有15天的时间，那可能需要再回国，然后等这个受诊函，然后再拿受诊函去做这个医疗签证啊，然后再去日本进行就诊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说复诊的这个手续还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 根据自己的签证，根据自己的这个我们说检查出来的疾病类型， 对， 然后来选择我们到底等。一般比如说等这个报告需要等多长时间呢？ 这个就是你说完整的体检报告是吧？ 对， 这个报告是回国后4到6周，然后因为它日本的体检报告是非常厚的一本书一样的，然后非常的细致，然后我们的医疗翻译要精准的翻译成1:1的一样的一个中文版，所以两本呢会寄回国，啊，这样的话需要这个4到6周的时间， 所以说这其实也解答了我一个困惑，就是在日本，我们的语言交流确实是比较困难的，他们的英语水平也不是特别高，尤其是我们说涉及到健康医疗这一块，又有很多的专业术语， 对， 这个时候交流起来可能会更加困难。刚才像这个张总跟我们提到了。如果选择了比如说长项去做这种赴日的健康体检，是有一个全程的翻译吗？还是说他只是在医疗机构当中这一块为我服务？ 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对这个因为现在是就属于跨境体检嘛，所以他又牵扯到一个出境的话就得有一个地接社嘛，然后医疗呢是医疗的一个医疗中介，对，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绑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接送这个患者就是客人去医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专门一个团队，司监导也好，然后一个就是专属的团队也好， 我觉得有点像旅行社的导游是不是？ 哎，就是那种。然后到了医院呢，会有那个医疗翻译会在医院等。然后只要你进了医院，所有的流程都是由医疗翻译去完成的。对对对。 那这样的一个检查周期，刚才我们说了，应该是2天半左右。 这已经是非常全了， 非常全的， 也有一天的套餐，2天套餐都有。 一天套餐，2天套餐 都有，对， 都有这样。那在国内，比如说，如果我要选择去日本体检的话，现在我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选择？我是找医疗机构啊，还是找旅行社呀？还是说我应该，比如说找这种私立的体检机构，它有这种合作项目？我到底应该去如何挑选渠道是什么？ 是这样，就是目前这个市场上，就是我总结的这个就是赴日体检大概有4个类型。第一个类型呢，就是咱们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旅行社，因为就是旅行社是起码它是出境嘛，你既然跨境了，你可能得找一个有出境资质的这个公司嘛，所以但是旅行社有一个劣势吧，它是作为一个旅游产品包装去推广，而不是这个专门从事这个行业，它对这个行业 就是没有专门的这个对这个行业非常懂的这个服务团队，因为他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事儿。 也就是说他选饭店订机票没问题， 哎，对对对， 但你去景点没问题，这个他都熟，但是怎么给你选医院，怎么选适合你的体检机构，这个他有点门外汉。 对，所以他也是由下游的供应商采购，所以他对这个事儿并不很专业。 嗯 啊，第二种呢，就是国内的中介公司，就是他可能稍微会懂一些这个日本的医院、日本的体检项目，然后帮助客户去预约，然后也会跟个别的小医院有一个签署一个合作协议。但是他这个优势呢，可能就是说价格会比这个旅行社稍微便宜一些。 嗯 啊，劣势呢就是他就是也没有出境资质，他还得绑定一个旅行社。所以这第一种， 我们找了中介再去找旅行社 啊。对，因为他们是没有出境资质的，他没法带人出境。 好， 这原则上是不合法的。对，然后第三种呢，就是现在北京上海都有，就是日方的代理公司。说白了就是他是日本的中介公司，然后他来中国做一个办事处。 嗯， 然后他跟日本的这个医院有小医院有些合作啊，但是这个也有中日合资的这样的机构，就是中国跟日本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大家都持股， 嗯， 然后就这种。然后它的这个劣势呢，就是这个对国内的这个领域，国内这个受众人群，它不是有很有挖掘能力啊，而且它感觉自己门槛很高那种啊，就是这是它的劣势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长项的这个运营的一个机构，就是垂直化的一个打造一个垂直化的平台， 专门做这个 该领域，然后打破跨界壁垒，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旅游产业加大健康产业是一个跨界的一个板块嘛，所以我们就是力图这个能够实现这个跨界医疗的全平台的一个服务。然后这样呢，我们就是要准备的有几个，就是我们觉得自己需要发挥优势，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有这个三甲医院的顾问团队的， 嗯 啊，第二呢就是我们有出境资质的国际旅行社。 嗯， 第三呢，就是我们拥有海外一个直营的一个这个医疗中介，啊，就是是我们持股，然后一家日本的医疗中介，然后就是能够非常垂直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而且还提供这一站式的售前售后的服务，所以这整个下来的话，就是劣势就是成本可能稍微高一点，但是会给这个 体验更好， 体验会更好一些。对， 享受更好的体验，我们就得付出更多的这个金钱的代价哈。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刚才听到您说的，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拿到结果之后，如果这个结果比较的有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当场就会跟这个患者或者是客户来说，然后让他这个做出判断或者是选择，哎，我是留在日本继续治疗啊，或者怎样。其实因为前一阵子咱们也看到过，这个新闻上也有报道这样的类似的案件，就是说可能有的是去这种跟着旅游的这种中介，然后到这个东南亚说，哎，我一块旅游一块体检，你这享受的是什么这边皇家的体检服务。 对， 然后体检可能花不了太多的钱，但是体检这个一出结果就还了，告诉你啊，你这个发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你得治啊。 对，马上在这个 当地就诊， 当地就诊，然后可能一就诊呢几十万上百万都花出去了。对对对。但是结果其实在那边可能治了一周两周，然后回国我说我查一下吧，什么事儿都没有， 什么事儿都没有。 对，然后因为这样的案例其实在新闻媒体上也会看到，所以我就说怎么样就是来鉴别这种正规或者是不正规的这种渠道，那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被这种过度医疗或者是过度体检了 呢？ OK， 其实小麦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信息的一个壁垒，我们出国毕竟人生地不熟， 对， 然后呢 人家说什么就 是说什么我都，而且问题是他说什么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不懂他的语言， 对对， 只能是我的这个翻译告诉我说医生说了什么， 对， 那你就应该怎么做，然后我只能听他说，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都不知道， 对， 他说的是不是医生的话我其实都不知道， 对对， 有可能就是这个中介公司医生本来说没什么事儿，他告诉我说不是，医生告诉你这个不行了，得赶快救。 去一家中介公司。 对，医生告诉你得去什么什么医院来就诊。其实这个医院是他们自己的，或者有合作关系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 来坑我们的钱， 这 其实挺危险的一件事儿。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不光说多花钱，问题是跟我们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 对。 那这个我们如何来提前的去识别什么样的机构是正规的，什么样的这种医疗服务是我们应该接受的？ 是这样，其实您问这个问题问的特别好，因为我们在跟客人沟通过程当中呢，就是也是最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要分几个层面来回答吧。 嗯， 首先是正规不正规，就是目前这个市场上所有的这个健康管理公司呢，都是一个被迫正规的发展态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目前市场上大致分为四个类型的服务机构嘛，但是无论哪个 哪个类型，最终都是通过专业的日本离道中介去提交这个预约申请的。其实大家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简单说就是日本医院本身限制了预约的门槛， 嗯， 不正规的公司是无法进行预约申请的。 嗯， 这也是只是最近几年这个行业能够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一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从甄别正规不正规，然后到这个甄别专业不专业啊。只有选择专业的日本的医疗中介才是大家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也就是说其实在日本的医院，如果你没有资质的话，不是正规的公司，他是不接受你的预约的。 他是不接受的， 他只要能给你从这个医院预约出来这个体检的号，就证明他是一个正规的公司。 对对对， 只是看他专不专业。 对对对，他是要有这个营业执照，要有这个范围，就是我是能够做医院的代理。然后他这个医院里边还要有要求，我有几个人有正规的医疗翻译的这个持证上岗嘛，医疗翻译的资质 啊， 他才能 才可以从事 这样的业务。 其实这就跟我们在国内办日本的签证有点类似。我们现在办日本签证，很多国家是可以自己递签的，个人递签。 对， 但是日本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旅行社去给你递签。 对对， 我们在选择这个旅行社的过程当中，只要他能给你签出来，肯定是日本的这个我们说大使馆去认可了他， 对， 他才能给你签出来。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个医院会先把一道关。 对 对, 对， 那我们正不正规不用担心，问题是专不专业，这个我觉得比正不正规更难让我们去分辨。 对对对， 正不正规我们好歹还能通过比如说颁发的执照啊、 嗯、 证书什么的我们来查。这专不专业的话，这是一个我们说弹性特别大的一个考量范围啊。 我要是能知道他专业的话， 我就自己弄了。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可以从医疗中介公司的这个资质和医疗翻译的团队两方面考量。 嗯， 这个问题就是医疗中介资质呢代表着他能与日本医疗机构能够合作是合法的，这是首先咱们要甄别的一个东西啊。然后其次呢，就是无论从遴选医院、遴选项目、制定完整的出行体检计划，然后包括所有的这个后期的体检报告的笔译啊，它都是由这个医疗翻译团队进行服务的。 嗯， 就是日本其实有几家民间专门做这个医疗翻译的培训加派遣，一站式的服务。 嗯， 既培训又派遣，导致市场有一些鱼龙混杂现象，就是刚才您说的那个，就是会有漫天要价呀，甚至是还有这个，就是三天就上岗，然后呢，导致检查的内容翻译会有偏差， 瞎翻译， 对，他把数值改一个小数点或者改一个数值， 嗯， 他就会有，就是会导致就是客户很恐慌， 对 对, 对， 然后就要去马上治疗，马上去消费， 对， 所以这是有存在这种的，但是其实就是正规的医疗翻译它是有这行业标准的，它是需要考核，需要持证上岗。这个在就例如我们公司在招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首先要通过这个专业的医疗翻译企业考核并颁发证书，我们才能录用的。比如说这个日本比较大的这个 MIAJ， 也就是日本的医疗翻译协会，就是它本身得到了日本多家医院的认可。这个协会的理事当中呢，有翻译院的院长，有医疗学术界的专家，以及日本医疗机构的院长等等等等，组成了这个理事会。然后在审核过程中也较为严格，就是除了这个精通日语、英语、中文以外，还要有很多医疗相关的知识储备。所以至于大家担心这个过度医疗或者过度体检的问题呢，同样也是要找一家专业的服务公司，就是在出行前呢与这个健康管家，就是在出行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落实好。这是比较，我们以前也遇到过，就是其他的公司，就是客户嘛，到了日本以后都不知道自己的体检套餐里有什么。我想查胃镜，最后这个套餐里面我花了钱没有胃镜，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有效的甄别方法就是能够确保有机会通过这个服务公司，然后能够在出行前同这医疗翻译有直接沟通的机会。 嗯， 这是比较，比如说我跟一个其他的服务公司我去聊，就是我不只是想跟服务管家聊，我希望跟专业的医疗翻译有这个线上的这个建群呀、互动啊。 对 啊，所以这样是比较好的甄别方法。 就好像你去选择这个健身房的时候，不要光跟会籍聊、跟销售聊，你还 得跟 教练聊一聊。 对对对对对， 嗯， 好啊，这其实也是告诉大家伙，我们在选择海外体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机构的时候一个小的窍门， 对， 就是我们不光是要跟这个我们说机构跟我们接待的这个服务人员进行沟通，同时我们还是要跟我们的医疗翻译进行沟通。那这个医疗翻译的资质你刚才说了，在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机构， 对 他有专业的认证， 对， 那这个资格的证书，比如说他的认证证书，我可以在 比如说门店或者说在这样的机构看到吗？比如说 可以看到的 是谁、 就是、 他有没有这个证书， 对， 可以要求他出示吗？ 对，就是这样。其实这就是说到刚才，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垂直的平台，他为什么就是你找一些比如说淘宝的或者旅行社的，你跟他说一下我想跟医疗翻译去这个沟通，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没有医疗中介的团队，他没有医疗翻译团队， 他 都是外包。 其实外包再包给谁不知道呢？ 对，但是如果他是有长期合作，如果介绍给这个医疗翻译的话，那这等于就是跳单了嘛，就等于是 自己不赚钱了， 不赚钱了。对，所以我们是要直营，就是想在这个客户出行前就能够见到服务于他的这个医疗翻译。 嗯， 好。对， 那今天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其实大家伙对于这种海外的体检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疑问，我们刚才说了怎么去选择这个医疗机构，但是问题我们如何去设置一个符合自己的海外医疗套餐呢？我们刚才说了，可能比如说像这种中低端的套餐，日本的价格比国内大概要贵1万到1万5，其实贵的也不少钱、既然花了这么多的钱，我们就得享受到非常优质的服务，非常精准的这种医疗检查的结果呀。我们如何去制定一个符合自己的这种医疗套餐呢？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长向健康旅行的创始人张帆做客直播间，跟大伙继续来聊一聊海外体检的项目。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让张总给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有奖互动问答题目的答案吧。现在通过我们的体检手段，到底能够查出多少种癌症呢？ 答案是300多种。 300多种， 嗯， 这个确实还挺多的，我以为现在也就100多种癌症能查出来的。 嗯， 但是现在通过这种医疗技术手段已经有300多种了。 嗯， 这个300多种，我想问一问，是我们国内也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还是说只有像美国、日本这种比较先进或者说发达的国家可以达到？ 这个是这样，这其实是目前全球发现的癌症是超过300多种、 哦、 所以就是日本的这边呢，就是只要是发现的癌症是都能， 它都可以通过体检的方式 对 查出来。 对， 哦， 嗯。 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我们的 C 选项，300多种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体检的手段查出的癌症种类。如果您回答正确的话，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账号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精美礼品。大家伙点击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左下方获检查询按钮，就可以查看一下我们本期节目的获奖名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2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邀请到2位嘉宾做客，跟大家伙来聊一聊海外体检的项目。健康投资家为医疗健康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的20点，让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Things that I thought I wanted to be. So desperate to find a way out of my world and finally breathe. Right before my eyes I saw my heart, it came to life. This ain't easy, it's not meant to be. Every story has when the pain cuts you deep, when the night keeps you from sleeping, just look at you, we'll see that I will be your remedy. When the world seems so cruel and your heart for me to swim to you. Come whatever, I'll be the shelter that won't let the rain come through. Your love, it is my truth, and I will always love you. Love